芒果 TV、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4集。 我们和凡人不同，凡人从出生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，百八十年，穷酸的与富贵的，好的与坏的，全都殊途同归。心就算飘得再远，也总有这么一个归宿。 谁也能算归宿？ 几千里大笑起来，手舞足蹈。 哎，你这娃娃，你倒说说，这世上若是连死都不能算归宿，还有什么能算？可我们连这个归宿都没有。大道是什么？大道就像一个悬在驴脸前的萝卜，我们每天追呀追呀，你越是厉害，越是境界高，就发现自己离那根萝卜越远。呼风唤雨了一辈子，被凡人叫大仙叫了一辈子，末了和凡人一样化成一把尘土，让坟头上长草。千年的求索岂不成了笑话？ 几千里说到这里，脸上的笑容忽然微冷。 唉，杨德成也好，白姬也好，唐瑶也好，我认得这些人的时候，他们也一样年少锐气，一样道心坚定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同现在的你没什么两样。 白姬和唐瑶那是一对什么货色？ 程前听了，脸颊绷得紧紧的，有些生硬地问道： 前辈，这是抬举我吗？ 几千里摇摇头，生气低了下去。 百年前，唐瑶与白姬联手逼死顾延雪，之后过了不到五年，那白姬便寿数穷尽而死。堂堂西行宫主人，死时发如死灰，形容枯槁，身有浊臭，话也说不出。修士们大多污垢不沾，干净惯了，谁也不爱靠近。至于唐瑶，他们木兰山从来人情冷漠，唯有争权夺势热闹得很。三十年前，木兰山一夜之间改天换日，唐瑶被他的亲师弟软禁在后山，名为闭关，这些年销声匿迹，想来也应该不在人世了，才不过区区百年呢。 几千里长长的伸了个懒腰，叹道： 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 程前是从来没有过剩的同情心，听完毫不为所动，只冷冰冰地说： 罪有应得，死了活该。 罪有应得。 几千里念叨了一遍，摇头道： 你们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，但凡能走到大能这一步的，哪一个不是心智坚定异于常人的？只不过，哎，罢了。 这老叫花子说完，蓦地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对程前道： 快要来人了，我得走了。你不用忧心，既然到了锁仙台，自然有人捞你出去。 谁？师兄们吗？或许庄南希之类的路人也会为我说几句话，除此之外还会有谁想救我？ 程前还没来得及开口问，那几千里便又是蓦地一变脸，沉声道：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运气不好，但你头脚展露得太过了，他们即便是救你，也未必安了什么好心。小子，你记着，要想活得长久，须得有些手段，但是不能太有手段。如今天下容不下太有手段的人，有同如顾延雪之流的前车之鉴， 你若不想步他们的后尘，还是长点心眼吧。 等等，前辈。 几千里充耳不闻，几个起落便消失不见了。这人行事颠倒，言语间却又仿佛别有意味。程潜眉头渐渐拧紧。 什么叫做同如顾炎雪之流的前车之鉴？难不成师祖入魔，顾岛主身死，这两件事中间还有什么联系？ 他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大殿四方大门突然砰一声一同被推开，骤然涌入的天光刺得程潜一时睁不开眼。一众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大步流星地走进来，阵仗大得很，是兴师动众。玄武堂那边为首的却不是那大长老杨德成，而是一个国字脸浓眉大眼的中年修士。程潜一见便隐隐猜出，这人大概正是玄武堂主卞旭。另一头，庄南希跟着一个面色凝重的中年人也匆匆地走了进来，与那玄武堂中人一黑一白隐约成分庭抗礼之势。这一群人中，程潜一扫就看见了几张眼熟的面孔，都是那日他从朝阳魔城里捞出来的白虎山庄弟子。庄南希远远地朝程潜使了个眼色，似乎是让他放心。除了这两派，还有不少零零散散来凑热闹的修士，竟连本来已经走远的唐枕都混在了其中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程潜端坐锁仙台上，心里忽然感觉到了一点诡异的荣幸。 想当年在青龙岛上，我还是个小小的散修，尚未凝神，一天到晚就会靠蛮力与人打架斗殴，眼睁睁地看着岛上大能们斗法，连出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像个覆巢之下脆弱的卵，四处心怀惴惴的躲躲藏藏。如今不过一百年，我何德何能，居然享受了一把顾岛主的待遇。 杨德成似乎要开口说话，旁边那国字脸的修士却一抬手打住了他的话音，率先上前一步。 我就是玄武堂主卞旭，这位道友，我门下杨长老说你用特殊功法隐藏修为，真身是一名魔修，还害了我孩儿性命。本来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但是白虎山庄的庄贤侄一力作保为你辩解，老朽虽然丧子之痛难忍，却也不愿为此伤及无辜，这才将你押上锁仙台。当着天下名士，我在这里问你一句，南疆魔龙究竟与你有什么瓜葛？我儿卞小辉究竟是不是死于你手中？ 卞旭位列四圣，果然比他门下长老有人样，纵然因丧子之痛双目赤红，也并未失态。程潜瞥了一眼目光阴沉的杨德成，回道， 来龙去脉我已经说分明了，反倒是贵派长老很有意思，他好像认为天底下修为比他高的都是魔道中人。这我倒好奇了，堂主，不知你与贵派长老谁厉害些呢？ 堂主莫听他的，这小畜生牙尖嘴利得很。 对于程潜这么一个当众打了他脸的后辈，杨德成其实当场就想杀了他，回头正好把卞小辉那酒囊饭袋之死往他头上一推，一了百了。但万万没想到庄南希横插一杠搅了局，那小子趁他们斗得正凶的时候，向周围白虎山庄的弟子们发了信，转眼招来了一大帮正好在周边的山庄弟子，当中竟还有闻讯赶来的一名白虎山庄长老。若只是个不知名的散修，那么是死是活当然随便他处置，但白虎山庄乃是世交，实在不便当众撕破脸。被程潜顺手救出的一大群白虎山庄弟子在其中尽力斡旋，将事情搅得愈加复杂，这才一直闹到了锁仙台。 把当前一群有头有脸的修士都给招来了。卞旭神色不动，又问： 既然道友否认自己是魔道众人，那么敢问师承？ 扶摇派从来都是一屁股官司，程前当然不可能都出师门，便回道： 无名散修而已。 放屁！ 我好言相与，道友为何一再不配合？那么你从何处入的气门？难道是天生的？ 程前将双手搭在膝盖上，似笑非笑： 青龙岛讲经堂，你若再问，我还能告诉你，当年白姬与唐瑶因为一句莫须有逼死青龙岛主的时候，我正在场。时过境迁，斗转星移，如今卞岛主养的这条老狗的威风也恰如当年呢。 此言一出，在场顿时一片哗然。青龙岛之变至今众说纷纭，谁也弄不明白究竟顾元雪是冤死的还是罪有应得。但他与卞旭同归四圣，在这样场合被程前一言兜出来，显得分外微妙。玄武堂中有人怒吼： 放肆！ 庄南希忙道： 民间确实有高手，即便这位前辈是青龙岛出身又怎样？青龙岛主人走火入魔之事，难不成已经盖棺定论？再者，以这位前辈的年纪，顾岛主陨落的时候，他还不一定入没入气门。杨长老不觉得太草率了吗？ 哼，庄仙子，不过一点小恩小惠，你就被他蒙蔽了吗？没准你们深陷朝阳城，就是他的阴谋。 一直在作弊上官的唐枕懒洋洋地开口道： 他进朝阳城是替我找东西的，救人不过顺手，什么阴谋阳谋的，有些人别太自作多情了。 杨德成蓦地一回头，狠狠地瞪向唐枕： 你又是什么人？ 唐枕面无表情地端详了他片刻，开口道： 无名小卒。倒是这位杨长老，我见你印堂发黑，眉宇间似有暗红纹，像是心魔暗长，修行不易，我劝你少些事端，多注意养生吧。 你， 他刚说了一个字，那本就像个痨病鬼一样的唐枕已经率先捂着胸口去一边咳嗽了起来。旁边六郎忙扶住他，拍着他的后背，仿佛这身娇体弱的修士下一刻便要被仗势欺人的杨长老给吓死了。卞旭皱起眉： 德成，不要与小辈计较。 杨德成被迫收回目光，脸上怨恨犹在，当即给身后玄武堂弟子递了个眼神，顿时有那会捧臭脚的弟子会意替他出声： 堂主，弟子倒是知道一种方法，即便魔道众人隐蔽血迹也能辨别出来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